不要聊了，先上 DJ DJ 给我一条 K DJ DJ 我想要飞 DJ DJ 给我一条 K DJ DJ 我想妹妹 DJ DJ 给我一条 K DJ DJ 我想要飞 DJ DJ 给我一条 K DJ DJ 我想 像一条河，一回不去的时光从前。 没了。 阿波罗变成植物，草原有奔跑的坚持。